旅日朝鲜人和平统一协会会长，旅日朝鲜工商联合会常任理事会理事长，旅日朝鲜青年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和旅日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20号分别发表谈话，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党团体联合会议呼吁书。他们在谈话中指出，我国政府政党团体联合会议呼吁书是一项爱祖国爱民族的建议，反映了全体同胞坚定的统一意志，对此表示支持和赞同。他们表示要响应联合会议呼吁书精神，积极贡献于争取今年成为开创自主统一新局面的有意义的一年。